栏，各种环保小知识、小妙招这儿都有，还有更多环保活动等您参与。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三月踏进北海边，寻到春烟流入眼，看迎你唱惊喜，做梦一下车先飘，红杏枝头春意闹，梨花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饺子上的绿衣签，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大家好，我是胡月，我来自内蒙古，很高兴今天在诵读小站为大家诵读，诵读的篇目是致孩子。接下来为大家诵读致孩子，纪伯伦。你的儿女其实不是你的儿女，他们是生命对于自身渴望而诞生的孩子，他们借助你来到这世界，却非因你而来。他们在你身旁，却并不属于你。你可以给予他们的是你的爱，却不是你的想法，因为他们有自己的思想。你可以庇护的是他们的身体，却不是他们的灵魂，因为他们的灵魂属于明天，属于你做梦也无法到达的明天。你可以拼尽全力变得像他们一样，却不要让他们变得和你一样，因为生命不会后退，也不在过去停留。你是弓，儿女是从你那里射出的箭，弓箭手望着未来之路上的箭靶，他用尽力气将你拉开，使他的箭射得又快又远。怀着快乐的心情，在弓箭手的手中弯曲吧，因为他爱一路飞翔的箭，也爱无比稳定的弓。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北京时间中午的1:03，在环球旅行家正式开始之前，我们来连线一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老师，由焕林老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尤老师您好。 你好主持人。 能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时段的天气状况吧。 好的。目前呢，北京的这个大部分地区的气温呢在7到9度，天空状况呢是以晴到少云为主。预计呢午后呢气温呢最高气温能达到10到11度。下午呢天空中的云量呢会略有增多，总体来看呢还是微风和煦的好天气，今天是非常适宜大家出行和户外活动的。今天的天气呢整体来看还是不错的，主持人。 好的，谢谢尤老师，我们也期待下一个时段继续跟您连线。 好的。 再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裤头，在星空下的乌尤尼盐场，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 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 经过100小时的高速运转，你的活力指数目前仅剩0.0001，请准备关闭新风系统，输入关键词周末。调整 这 种旅行模式， 拨开迷雾，多一点选择，周末任你游。 北京时间中午的1:05，环球旅行家在周末任你游，欢迎光临，我是袁一。 各位好，我是张帆。这个风比较大，所以呢天气比较好，出行的人可能比较多，所以周末啊有可能路上会稍微堵点， 对， 大家心情一定得放松下来。周末任你游，今天呢应该是咱们迎来这个还有几个星期是那个清明节了哈，踏青的时间是越来越近了。 昨天好像数了一下，应该也就是十几天的事儿了。 是吗？我昨天看一东西特别逗，他说还有五天 啊， 五天一小长假。 他把那每天8小时工作日，然后乘以那么多天，然后再除以24等于5。 你说这不是骗人吗？ 真的。 后来一看，其实有的时候，哎，你这么安慰一下自己挺好的。 也行， 马上小长假了，所以我们今天在周末任你游这个环节当中，请来了我们的老朋友张波，要和大家一块儿来。合计合计啊，这个小长假来临之前，咱们是不是还有那么一两个周末可以跟大家来商量一下，计划一下在这个春天到来之前的出行。来欢迎一下我们的老朋友张波。 大家好，我是张波。 张波上次来跟我们聊的是春节之前的事儿了哈。 哦，那是那个节之前的事儿，现在到这个节了已经啊。 不，春节之后。 之后吗？ 春节之后吗？ 他去是春节前啊。 啊， 对不 对, 对, 对, 对？ 我们上次聊的哪儿呢？ 聊的是 袁一他们家啊啊， 那个地方的小镇叫做 拈花湾， 特别美的名字啊。那这个拈花湾呢，在春节之前都已经是那个有花来伴随着， 是 更不要说今天我们要说到这个春天到来之前，在北京咱们可以来找一找。很好的去处， 所以这个花真的是由南往北次第的绽放的。我刚才还跟张波聊，我说无锡的梅花马上就都凋谢了， 基本结束了， 对，基本就没有了。 啊，你怎么那么快啊？ 对，樱花就要上阵了。 它开的时间已经不短了，它从去年12月开到现在。 梅花容易吗？站台上那么久了，还不让人歇歇？ 所以北方不一样，咱们刚好就差着。那么一段时间， 所以接力棒就接到了北京这边吗？ 直接就接过来了，其实是，就是在无锡的那边的话，其实相对来说是，在他们的梅花即将结束的时候，然后其实北方的就咱们这边的一系列的这个梅花也逐步的已经开始开放了，对，然后应该是说是这样，这个梅花。我要说的话，可能很多朋友有些人可能是去过，就在响水湖。那么它也是由这个是由他们家的梅花给移过来的，是南梅北移的，啊，是有这样一个过程。因为本身这个梅花也是在江苏无锡，也是相当有名的一个梅花园的一个梅花。 你刚才说了一个南梅北移。 对对对对对，它是就是等于把江苏无锡的一些梅花的一些就是特殊的啊，当然不是说那种我种了一棵一棵树的那种，就是梅花展，它是盆景的那种的，就是你可观赏性比较强的啊，是这样的一系列的梅花，然后移植到我们北方。那么移植比较成功的，其实我觉得还是就是在我们的京郊怀柔响水湖这一带啊，就是它因为什么，它具备的这个特色是梅花在长城脚下。因为响水湖本身它也是一个长城啊，就是 长城景区啊， 对，它属于有好几个段，也是非常有名的好几个段，啊，就是属于很多一些朋友就是一般到这个夏天的时候都喜欢到里边去避暑去，虽然说是到其他的长城地方可能觉得可能晒得慌热，但到这边呢它是比较凉快的，啊，所以说这个地方呢它就是比较特殊的一段长城， 有山有水， 对对对对，那么现在来说吧，它整个这个梅花展了，就是整个展期了，可以说是从三月初就已经开始了，3月3号， 两个星期之前， 对对对， 开始了， 就已经开始了。那么如果说大家趁着这个周末时间，正好是这段时期也是适合于植树的一个季节，所以说呢，就说是到这边来说，第一个您可以去选择去植上一棵树， 啊，然后同时呢，就是因为它这个都是公益植树的啊，就是大家可以去，就是两个人植一棵啊，这是没问题。然后 还有这个活动是吧？ 对对，有这一系列的活动，可能会持续到将近在五月份啊，植树的活动会持续到五月份。 来问问大家，你上一次植树是在什么时候？ 哎，大概有个几年前。 先问问自己人。对， 大概有个几年前，就是咱们组织活动的时候 一块吗？ 对对对，应该 是一块是吧？ 对， 就是有人穿了一双那靴子去的那次吗？不是穿雨靴去的那次吗？ 我不记得了，反正我自己穿了什么我还印象挺深刻的，然后还是依然在挺凛冽的这个春风当中。 是在哪儿啊？如果没记错，昌平我去过一次，然后 顺义我也去过一次。 顺义也去过啊？ 对。 哦，张波呢？什么时候植过树？ 3月10号。 哇，2018年吗？ 对， 我的天， 就是几天前的事儿。 在哪儿？ 是就是在响水湖。 楷模，楷模。 哎呀呀呀！是每年都去吗？ 我植树的地方可能不一定单单是这一个地方 哦。您桃李满天下，嗯， 对对对，所以说我这个大家一问我的话，可能几乎是都觉得特别好奇，因为刚刚过完这个节，然后是我是因为是正常是3月12号是大概是植树节嘛啊，但是正好是3月10号是一个周六 啊， 然后正好就是我借着这个机会吧，然后是就跑过去， 哎， 去转了一圈 啊。 然后呢，我觉得说是因为这个地方吧，就是可能我已经在他们这个地方连续植了大概4年了吧。 哦， 啊，4年，当然还有其他地方啊，就是可能一年去不只是这一个地方去种，啊，可能这一年我还可能会选择好几个地方。 那你会回头去找一下自己之前在这儿种的树吗？ 之前其实我印象最深刻的还是在怀柔的雁栖湖旁边，啊，我种过一棵树， 哇， 还是一棵核桃树吧，好像是，就是这是我印象当中最深刻的。 后来每年那个北京国际电影节的时候，都有外国的友人吃到 那个那个其实这个只是几年5年前吧，5年前种的那个树， 啊，还是小树 啊，还是一个小树，但是结没结核桃吧？说实话，后来我也没特关注它结没结核桃。 我觉得这个特别有意思啊，就是刚才袁一说有没有回去看过？我们每次植树的时候都会有这种心理，说 对。 有的不是要挂一小牌子吗？ 是， 然后有一标志，说大家以后来可以看到你种的树。 对啊， 但到今天为止，我那么多年的种树的经历，可能也没有什么机会，回到你植树那个地方再去看一眼。 对，可能就是时间啊，或者什么这个赶路的时候，然后过去的时候路过可以，但是可能你不会下车专门去看看它去，对吧？所以说，我觉得这种呢更适合于说是，比如说像一家三口。然后你去种上一棵树，这个孩子的这个记忆性比较好一些，啊，一般小朋友会直接说啊，行，那个什么，我记得我小时候种那棵树呢，非得拉着你去找的时候，然后你刻意的会去看看， 这是好主意，因为我们通常植树的活动呢都是由单位组织安排， 对， 有的时候可能我记得我小学的时候也是学校组织安排，但是如果再小的孩子，如果是家长带着他去的话，这一家三口做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这对他来说是一个成长当中 陪伴成长的过程。 对对对对，他不像，像我们过去的时候，在农村的时候，那个时候反正是植树的时候是比较多，小的时候啊。然后， 哎，咱们俩挺像的，我在山里头植树。 也是爬的那个山，我觉得还挺高的。 对。 啊，然后是真的是刨，是当学生的时候是就是刨出来坑，然后有专门种树的。然后我们属于刨坑那伙的。 还有浇水的， 对对对，有专门浇水的。 其实种树挺难的，就一个人根本没有办法完成全套的任务。 如果是小树苗的话还行，就是有的是那种就是已经长得半大不大的， 那种的是比较困难的，而且还是不好种，因为它底下还有什么。我见他们底下还有带根的那种，然后还有什么有原来的那个根上那土都在着，我说那个就挺困难了。 刚才张波说了，他种的那个是核桃树，我再问问大家，您还记得您种过什么树吗？我说都是刁钻的问题啊。然后我们可以一会儿在平台上看看是不是有人， 大家也可以来分享一下自己种树的经历。 还记得哪年在哪儿种什么树？ 对，我都不知道我种了两回是什么树。 我跟你说的这话的时候我心虚，我当时记得很清楚。然后完了就忘了， 完了走过来之后，然后早忘了。 好，我们刚才是个小插曲啊，说到了3、4月份应该是种树的一个好时节。 对对对，就是在这个时间段之内呢，反正说基本上在怀柔不只是这一个片区吧，还有好几个片区都是植树的一些地方。啊，就是说你不管是在哪个地方，那么是至少在这个季节是比较合适的。然后说是你像在这个我刚刚说的响水湖，其实我觉得说响水湖它这边的话，植树是一点。另外一点赏梅花，那么它这个梅花呢，就是因为它之前的时候，它是在这个他们的一个这个餐厅里边，那么辟开了大概有个一大块地方，然后去做的这个梅花展。但是今年呢，它直接把这个梅花直接放到这个室外。 啊，放到室外，然后是专门做了一个展区。 嗯， 啊，那么这个展区呢，我觉得它的整个这个里边的配的图啊，都有一些这个类似于像这个江南的风景的这种概念。 嗯， 啊，然后在里边，然后再配上它这些梅花，啊，然后梅花的品种呢，可能是和往年的这个确实是有些不太一样的。 嗯， 啊，就是往年的时候是我知道他们老说一些什么，我记得它里边最有名的一棵树是那个一个西风烈的那棵树，特别 西风烈， 对对对， 特别形象， 特别的就是像那个就是风刮过去那个树枝是那样歪过去的， 对， 就是那种感觉。 嗯， 但是说作为那棵树来，就是有很多朋友说之前几天去的时候说，哎，我看到这个花不是很多，然后呢，其实我个人觉得我说是。我拿两张图片对比过哈， 嗯， 就是一张是这个西风烈当时那棵树它开了花的时候， 嗯， 和没开花之前， 嗯， 就是还是花骨朵的时候， 嗯， 然后比较出来之后，然后我是那个没开花之前那个时候的这个梅花呢能够看到那种傲骨啊在里边去， 哦， 但是开了花之后呢就看不就这个我觉得好像有点变形的那种概念啊，就是不是特别像的那种， 因为把它那个结构给打破了， 对对对对对， 嗯， 所以说是其实大家去赏梅花，我觉得是有一个观点，你不管是它是花开还是说是一个花骨朵的时候， 嗯， 因为这个它是有不同的观点去观赏它的， 对 啊，也不一定说是我就一定要到这个纯大自然里边，到大自然里边，其实大家所有能够看到的就是说，哎，我想要拍看到那个梅花拍的特别漂亮的照片，我说是 不太可能， 这个东西说是这样子的，如果是我们是在成片成片的这个树林里面，是梅花树的树林里面， 嗯， 你肯定达不到说是像大家能够看到的那个图片的效果， 对对对对， 大部分的这种梅花是以这个盆景的这种的梅花观赏性的，然后才能让大家看到这个梅花的整个一个造型。 有的时候我们在那个社交平台上看他们拍梅花的时候，也都是一个一个的小格，也就是说你定的是那个 是 特别小的那个图景，不是成片的拍。 对对对 对, 对, 对， 拍的都是那个枝头绽放的那种。 对对对对对，啊，也就是说他可能会选择某一朵花， 对， 或者是他某一个树枝树杈， 对， 是这样来达到一个效果，因为为了体现梅花那个傲骨嘛， 对， 这是可能是真的说是对于很多一些这个研究梅花的人，可能说是喜欢梅花的这些人可能会去做这方面的这个去拍摄或者是去取景的这样的角度， 嗯， 对吧， 嗯嗯嗯？ 或者对于更多一些画画的一些人。 对 啊，都是喜欢的。 那 么说是观赏完梅花，我觉得是整个它这段长城可以走一下，因为这段长城里面它其中有一段长城，我觉得我个人是非常喜欢的啊， 嗯， 就是它那个驴鞍岭长城。其实大家所谓的平时我们走的很多长城，可能几乎都是说是已经修复的非常完善的， 嗯， 对吧？就是如跟我觉得跟这个上楼梯没什么太大区别哈， 嗯， 但是作为这段长城呢，它其中有一段是你是从这个山道上去走上去，从一个大峡谷里边走上去。那么这个峡谷呢，它就正好也是一个养生的大峡谷啊，就是因为他们本身这个景区可能打造的就是这样一种观点嘛， 嗯， 就是整个一个以养生为主的这样一个主题， 嗯， 啊，里边有好多什么本草纲目中的好多这种里边的一些特殊的植物吧哈， 嗯， 然后说是沿着这种道路，然后直接上长城 、嗯，还保留了野味。 上长城之后还其实并没有特别多的台阶让你去走 啊， 但是它的整个一个长城的雄关的那种就是雄伟的那种状态，你就完全可以看出来， 嗯， 啊，然后上下还不是一条路， 嗯 啊， 嗯， 所以说我觉得是正好也是属于春天了嘛，大家适当的爬爬山， 嗯 啊，就是冬眠了，这冬天这个说实在话了，确实大家运动量可能都比较少， 蛰伏了一个冬天， 对，嗯，再加上说白了，这个由于春节，可能很多一些也几乎是缺少锻炼，只知道是把自己身上肉 长了几斤， 对对对对对对， 嗯， 所以说锻炼有时候也是一好事， 嗯， 就像前几天我上去的时候，我觉得说实在话了，虽然我这样每一冬天还是到处跑，啊，但是真的是上了几步这个路之后，突然发现这个气儿真的是跟不上。 平地上跑和上山还是不一样。 对对对对对，啊，所以说我觉得正好借这样一个时节赶上一个周末，因为它距离我们北京仅此只有60来公里， 嗯， 对吧？然后说是就是可能这段时期在北京周边还有很多景区并没有开放的这个前提上，那么说作为响水湖的一个选择是，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对， 而除此之外呢，就是他今年他还推出了一个比较好的这个餐嘛，啊，就是梅花宴。那 哦，梅花宴。 对对对，就是 现在各种花都可以做宴的，哦。 他这个花不是吃的啊， 哦， 就是说是，他是因为有 我知道有一个汤他们做的特别好，就是拿那个梅花什么什么鸡汤 啊， 然后做的真的是特别好喝啊。这是我 原来是不是说个桃花啊？我记得有 有一个菊花宴， 菊花也有， 对、 啊、 对对，菊花宴、 啊、 桃花呢是。就是在平谷的那平谷那段是、 啊、 哎，就是因为菊花宴和桃花宴都基本上都出在这个平谷， 对 啊，还有什么玻璃宴 啊，那是在平谷 这边是怀柔有， 他整了一个这个梅花宴 啊， 那么 什么样的呢？是怎么来展现的这个宴？ 其实就是它可能是这个制作方法我不太清楚 啊， 但是我至少说我吃的这个味道，它里边可能是真是有这个梅花香味儿 啊， 就是有这种香味儿，但是。具体怎么做的，而且你还可以在里边可以适当的看，可以看到这个梅花的花朵， 嗯 啊，在整个在菜里边 梅花也是这种嘛、啊、就是暗香浮动的那种感觉、 嗯、对对对对，所以说我觉得就是这是他们今年的一个特点， 嗯， 而不仅仅就是我们到了怀柔只是说是哎我吃个红尊啦或者是怎么、 嗯、 这是可能是最传统，最就是之前我们去旅行的是到怀柔去的第一个概念吃什么红鳟鱼，不管是烤着吃、 嗯、 还是这个炖着吃，还是包括是片成片去吃，对吧？啊， 现在有新的味道、 就是、对对对，所以说我觉得说是到这边之后了，它就是它可能会推陈出新，对吧？啊、 嗯、 就是有一系列让你感觉到耳目一新的这种感觉， 原来的嗅觉的记忆、 嗯、 后来转化成味觉的记忆， 对对对对、嗯、而且就是说是你整个在这个里边的这个景区的话，然后说是它的整个这个不管从各种消费上来说，我觉得都不是很贵的， 嗯 啊，这是我能够推荐，主要是大家选择一天的时间或者是两天的时间、 嗯、 对吧， 怀柔 到这个怀柔的 响水湖景区， 对对对， 这是个很好的选择， 这是一个选择。 其实您刚才说到这个赏梅花、嗯、或者还有啊，我们在年前就开始跟大家说，我记得在春节假期刚刚结束的时候，袁一也跟大家报告过、 嗯、 说咱们植物园这边其实有更多的一些梅花，包括腊梅展， 对、 嗯、啊、你看我看到这个植物园在昨天晚上发布的消息，还是在推荐一个地方，他们说天气因为比往年要稍微凉一些， 是， 所以呢腊梅这个花期也比往年有延长了， 有延长， 现在这个植物园那边的卧佛寺里边那个腊梅说正是盛放期 啊， 而且还有包括纠风 哦、 啊、 对对对， 也是一个赏梅花。 其实你看你赏梅花还是要往哪儿走、嗯、往山 往阳的地方去，对 对、就是、 还能踩个尾巴， 对对对，就是基本上是在这个时间段来就说是大家是就是梅花开放完之后，然后才可能出现其他的花开， 嗯， 虽然说迎春花比较早，但是它比梅花还是晚的， 对 对 对 啊， 嗯， 所以说我觉得说是就是大家能够去赏梅的同时，然后说是再种个树，对吧、 嗯、 啊，然后再去爬爬山、 嗯、 啊，那么就是真的是尤其山里边的这段时间它的空气也是特别特别的好。 哎，咱们如果是从市区这个去响水湖那边的话、嗯、方式上如果是自驾的话多长时间能到那边？ 正常不堵车的情况下，就是我们出京啊， 嗯， 就是因为京城高速一般赶到周六日的时候，可能是确实是一个出京的高峰， 嗯， 对吧？那么说，如果说是正常不堵车的情况，可能也就是一个小时，就是我自己试过好多回， 嗯， 几乎都是一个小时可以到这个响水湖的景区， 嗯 啊，因为你可以看，它从北京出发，走京城高速也可以，走京密路也可以， 嗯， 对吧？京城高速大概说是从13号、14号、15号三个出口都可以出去， 嗯， 对吧？然后只不过说是就是大家选择的时候，因为有很多我每次走的时候走京城高速，我发现有很多朋友会在13号出口出去的时候可能会堵， 嗯， 就是可能都在排了好长，我说你再多往前走上1公里、2公里，然后就是14号，再走上2公里就是15号出口。你路虽然多走了，但是时间上一点都不耽误，啊，这是一个选择。另外一个选择就是我们走，昌平，然后就是走这个立汤路， 啊、 走就是这个从立水桥，然后往小汤山那个方向去走， 嗯、 然后到了那个，然后再走的怀昌路，啊。就是从怀柔到昌平的那条路，沿着京密引水渠，然后直接走从宽沟那边，然后直接扎下去，扎到慕田峪方向，然后再右转弯，啊，就是慕田峪环岛直行往下走，然后就可以到了这个响水湖的景区，因为它有这个标识牌嘛，也是路牌，也是比较清楚的，比较清晰的。 嗯， 而且就是说是，这是一个自驾的一个方式。 嗯， 当然坐公交车的话，就是直接到从北京坐到怀柔，它没有北京直接到响水湖的公交车，对吧？到怀柔，然后再去转乘他的一些支线， 嗯， 到他各个目的地， 怀柔自己的支线， 对对对，怀柔自己的支线， 嗯， 啊，这是坐公交车的一种方法， 嗯， 啊，然后呢，就说是交通上面是几乎是非常方便的， 嗯， 而且现在呢，就说是有很多的一些这个户外俱乐部，他们也会去组织去， 啊， 对对，组织一系列的这个活动， 嗯， 大家可以去也参与，因为这个。 这个季节吧，其实选择性不是特别多，尤其在我们北京周边的这个前提上， 跟无锡没法比啊。 对，无锡的就 季节上， 对对对对， 因为北京春天太短了 啊、人家是已经是花开了一茬，第二茬花都已经开了， 但是就是因为它短，所以它显得特别珍贵嘛。 对啊，大家也没有太长的时间，比如说是行了赶一个假期，咱不能说从春节这个假期一下就跳到这个清明节，确实是这个时间是一个问题，对吧？当然今年间隔时间还不是特别长， 对， 过完春节回来之后差不多就是一个月的时间，大家其实只工作这20多天时间，然后又放一个假。 对，再按8小时乘的话，那就更短了。 对对对对对对。 刚才你说到这个，就是其实时间短，一个是说咱们可能看到的东西，它就是一瞬间吧。 嗯。 可是你如果是自驾的过程当中，你只要是个有心人，在路上，我觉得都是很美的。 嗯。 您刚才提到的几条路，从京银饮水渠啊到那边，不管是昌平也好，还是这个怀柔。在路边你能看到的景致，其实慢慢慢慢慢它就丰富起来了。 它是这样，就是我刚为什么要提到京密饮水渠呢？因为大家可能是从立汤路走的话，第一个你还可以省点高速费啊，这是其一啊。当然这不是主要的，主要的说是因为你在沿途的时候，你可以经过昌平的整个这个草莓梅博园这块，然后也正值是这段时间是采摘草莓的一个时间段，所以说我觉得是大家整个沿途的时候，你可以去再采摘一些东西。当然在怀柔区内，就比如到了宽沟那一带、桥子那一带，也都是有很多的采摘园，不管是蔬菜类的，还有包括这个草莓类的也都有啊。所以说是我觉得说是一个采摘，也是大家能够就在这段时期能选择，而且像现在这段时期它的采摘价格并不是特别贵，你就是有一点，就是不建议大家就是直接说是到那种在马路边上的那种的啊，就是你如果说是到了这个小汤山那一带的话，然后你再往下走一点，然后再往村子里边走一 些，往里走、 再往里走一点的话，然后你去选择的话，可能这个采摘上面它的价格也会很便宜的。是这样一种情况，所以说我觉得说大家采摘这是其中之一个。沿线的风景来，就比如到了快到了牧田峪。这个就是应该是属于宽沟那一带的，那一带了，然后正好它整个那个冰铺现在还在， 哦， 还在， 这个冰铺还在啊？ 对对对，我至少我说我在10号去的时候，整个都还是很厚很厚的布，我相信这几天肯定化不掉啊。 所以路上的景致也很美，大家要留意，在自驾的时候你可以收获到更多。 在北京很神奇的是，城里见到的和在这个京郊看到的完全不是一个 温度不太一样，对 对， 而且空气上面来说就是基本上是只要是到了那边上面，因为我记得10号我走的时候，我从北京出发的时候， 你说10号的时候大家就明白了， 对，天气还不是就是特别的好，对吧？但是我到了那边之后，然后一看天挺蓝的，这是首先给我的第一个概念，就是我说哎，不管怎么着，到郊区的这个空气确实比我们市区要好一些。 还要提醒大家，这个周末呢，如果你要出行的话，温度上还要注意一下，因为在降温过程， 也是一个乱穿衣的过程，所以最近就有点纠结，到底是要把冬装收起来，还是说继续保留一段时间。 如果今天的风还在继续，明天后天如果是降温的状态的话，大家一定要带上好衣服。 对， 环 球旅行家的周末任你游，稍后继续回来聊。 都太脆弱，爱本是泡沫，如果梦都看破，有什么难过？为什么难过？全都是下的泡沫，一吹就破，当初 终止了短信，早已沉默，说什么你爱我。 美潮粘瓷宝，粘贴瓷砖有保障。美潮 ，Meco。 延庆古崖居神奇部落探秘圣地，咨询电话6911-0333。延庆古崖居神秘部落探秘圣地，咨询电话6911-0333。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7.6，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裤裆，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沼，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 经过100小时的高速运转，你的活力指数目前仅剩0.0001，请准备关闭新风系统，输入关键词周末。调整 这种 新模式， 拨开迷雾，多一点选择，周末任你游。 北京时间中午的1:32，环球旅行家周末任你游继续回来，我是袁一。 各位好，我是张帆。今天我们的周末任你游的主角是我们的老朋友张波，再次欢迎张波。 大家好，我是张波。 嗯，张波指导大家这个周末出行，每次还是挺管用的哈。 对啊，特别管用，很实用。 是，刚才我们一起说了说，最近一段时间，如果你还是要去找一找这个，啊，在早春那些景色，特别是提到了我们的这个，梅花展。那可以到我们刚才提到的小水湖怀柔景区， 对对对， 到那边可以看到长城和梅花交相辉映， 就是梅花牵手长城嘛， 哎 啊， 那其实在北京这个范围之内，刚才张波也很遗憾的说了一句啊，他说其实在如果温度不是很高的情况下，你还是找比较少的选择，比较少的答案，但是在这之中呢，我们还是可以挑出来一些在最近 对 确实值得去的地方， 还可以，就是因为最近包括我身边有好多朋友在问我，能够去选择的，我说是我推荐两个，可能他肯定会选择一个，也就是在这一周之内吧，我至少有十几个朋友都问过我，就是说是我到底去哪儿比较合适，我说是说我能给你推荐的，你自己选择吧啊。 张波挺好的啊，他就是不给你特别特别多的迷惑的选择，他说就两个 A 和 B 你选吧， 这样对于就是摇摆不定的人来说也没有那么痛苦， 哎，稍微的好选一点， 对 对对，如果这样，如果说是你说这儿也可以那儿也可以的话，就是在这个季节能够去选择的，只是我这样来推荐，对吧？他正是因为他自己没有办法去选了，他才问我的。问我的，我只能告给他，我说是你就选这两个里其中之一个 就可以了。好吧，那么如果有朋友说，我刚刚听了上半段，我觉得这个小水湖的景区呢，我已经去过了啊，刚刚好，我可能刚刚去过，但是我这个周末还想再选择一个，那么接下来这个答案就是唯一的了。也不能这么说啊，就是在我们今天的 推荐范围当中是唯一的。 对，那我们听听张波还有什么推荐？ 其实我在这个时间段，我觉得说是推荐大家去古北水镇，就是在密云的古北水镇。 哇，那就是上次说无锡的时候，还被很多听友提起来说要相比较的北京的景区。 是， 对对对，就是说是，作为古北水镇来说吧，它虽然说是一个新建起来的一个古镇，但是它的特色 就是完全在于它本身是长城脚下的一个古镇， 嗯 啊，那么它的整个风格可以说是完全是按照这个乌镇的整个一个风格去打造的一个新的一个景区， 嗯， 那么首先来说吧，我觉得说是为什么是去选择它？第一个，它的夜景非常的漂亮， 非常好看， 值得大家可以去晚上。 我应该住过，应该是吧？ 我住过好几次， 嗯，啊，你应该是住它那个泡温泉的那个房。 对，我在就是景区外面那个大酒店住过一次， 啊， 然后在那个景区里面也住过一次温泉的那个 啊，嗯，温泉的那个就是很多朋友说是价格挺贵的，其实我觉得相对来说是还好吧，就是虽然说是它是大概在就春节期间呢，价格确实是贵一些，因为房间特别的紧张。那么过完春节之后呢，就是说等于到现在了，价格其实已经下滑了不少了，基本上在1000， 哦， 二三。这样的一个价格就是， 啊，还算可接受的合理范围之内。 对对对对，最主要是说你自己是完全可以在这个泡着温泉，赏着这个看着长城啊，这是其一。第二一点呢，就是说这是一个选择吧，就是说一个是它的夜景非常的漂亮， 嗯， 然后第二一点呢，就是我觉得说是您可以再选择在当地的一个民宿。啊，就是在它的古镇里边的这个有大概有个八九家吧，有个八九家这种开的这种民宿，它的设施啊风格呢，就是可能是各有千秋各有不同，对吧， 嗯， 您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去选择去住一晚上民宿啊，价格可能比这个就是泡温泉这个房可能是略微低一些，但是他那边他的民宿里边也是可以泡温泉的， 嗯哼， 啊，就比如像两个人的话，然后下来之后也就是1000块钱吧， 嗯， 啊，基本上是可以的，而且是包含了一些优惠的门票，还有包含他的整个是这个早餐都包含在内的， 啊， 所以说我觉得就是从住宿方面，因为这几天问我的好多朋友都是这样问我，说是里边的可能贵一些，我是这样子的吧，其实古北水镇它最早它分成这个两大块，一块呢就说是如果说觉得里边住宿可能比较贵的前提上，我建议呢就是大家能够到水镇外边去住， 嗯， 啊，就是水镇的外边呢，它正好是有三个，就算是几个生产队吧，啊， 嗯， 是以前的生产队，但是现在是分成什么沙岭啊这样的村民宿村，但是它都是新农村的这个整个统一的建筑， 嗯， 啊，那么它的整个收费相对来说要比起里边来就便宜了很多很多， 嗯哼， 知道吧？甚至将近便宜在3/4左右， 嗯哼， 啊，也就是花上个几百块钱，然后到这个边上这个农家乐。啊，这样的地方去住宿，环境也是非常非常好的。啊，这现在的因为可能在这个交叉阶段吧，就这一两年当中，我老是给大家解释这个农家乐和解释这个民宿啊，解释的比较偏多一些。因为很多一些朋友他会问到，他说是，哎，那个农家乐不，我说是这个你不能说它是民宿，它只能是农家乐的一个标准，但是农家乐标准已经是相当高的标准了， 嗯， 啊，你包括说它都是按照酒店的一个标准来去打造的， 卫生啊设施啊各方面都没有问题， 对对，更核心的是它这边的房子，就是如果说你要是有上个十个人啊，然后几乎它这一个院子都是 自己的， 都是你自己的，因为它整个房子， 啊， 它没有几间房， 对 啊，所以说你就可以选择一边有十个人或者十几个人或者是七八个人的话，他们几乎是快被你包掉了， 啊， 对吧？ 这是一种选择，啊，确实是还挺新颖的。 对， 但是其实你知道水镇那个景区好就好在，它停车费的计算特别合理， 嗯， 就如果你这一趟周末这车开进来了，开进水镇这个， 嗯， 景区了，哪怕你没有在水镇最核心的里面住， 嗯， 你住在外面大酒店了， 嗯， 你最后出门的时候也就收你10块钱，应该说没记错的话， 哦， 它是按大车小车两种标准，大车一个价，小车一个价， 哦， 然后它你只要这一趟，你只要好像是按次来的吧，反正不按时间来，特别合理。 对对对，它这个就是比较好的一点，嗯，就说是你反正就停这儿了呗， 对 对吧？ 你停一个周末也是这么多钱， 这是一个招揽大家的好办法。 不是，他其实我觉得他更多的是这个，只能说是他在规划的时候，嗯，就是因为他本身他做这种规划的时候就已经考虑到这种了，嗯，就是一个自驾游的这种趋势，不像以前在司马台的这个，在司马台新村的时候啊，因为就是在之前的时候，这几个民宿村不叫这几个名字，是， 嗯， 都叫司马台新村， 嗯 啊， 哦， 就是 司马台村。 这是现在建的时候有司马台新村分好几个， 嗯， 啊，然后最早先的时候就是他们在那块的时候，但是那时候的停车是非常困难的， 嗯 啊，因为只能是当时那边好像还有个司马台饭店，我记得特清楚的，就是好多年之前啊， 嗯， 就是景区没有建设水镇之前啊，然后大家在那个时候是停车，那么就是每一次去停车总得先找，先得找。 啊，农家院恨不能就把那个房全部都给你盖到这个盖到这个马路边上去， 就是没有留停车， 就是一点这个空间都没有，所以说会产生了很多拥堵的情况。 嗯， 那么水镇它本身现在也是在我们京津冀地区来说，就是大家都是比较方便的，就是在北方的一个，就是大家给它形容成为一个北方的乌镇嘛。啊， 嗯， 我说是一百年之后肯定是一个古镇。 嗯， 虽然这个画是这样，但是它的整个风格的打造是非常的好的，包括里边的一些染就是那个染布的那个染房啊，还包括酒房这些。所有的这些东西都是按照标准化的东西来做出来的， 嗯 啊，那么也就是说是在整个京津地区，大家去这儿也比较方便嘛啊，就比如我们从北京，我们要想到乌镇去一趟的话，那么你至少需要2到3天的时间， 嗯， 然后你不能说是我今天去了，明天就往回返，对吧？ 嗯， 你至少在里边住上一晚上或者两晚上的， 嗯， 到了乌镇那边，对吧？啊，因为有这么长的距离。对吧，你不管是坐高铁坐飞机也罢，到了那边，但是在北京这边呢，就是我们趁一个周末，对吧，随便一个周末，我们自己可以说是哎自己开车，或者说是你坐这个公交车，对吧， 时间很宽裕， 对对，你时间很充分，它一共距离我们马公也就是120多公里啊，120多公里就然后就可以到达这个景区的这个门口了， 嗯 啊，所以说是我觉得说是基本上差不多两个多小时吧。啊，2个多小时，然后我们基本上就可以到达这个古北水镇，然后真是有什么急事你2个小时又回来了，自己开车， 嗯， 对吧，啊，但是我觉得说是去，既然是去到这个地方之后呢，就是一定要在这个地方住一晚上，一个说我是这么说，它的整个一个长城的景观，然后站在长城上可以整个把这个古北水镇整个全部都， 啊，都收进来了， 对， 对， 都收进来，都可以看到，而且就是跟它比较遥相呼应的一段长城也是大家一个首选的，为什么？就是那个金山岭长城。 哦， 对，在金山岭长城上面看这个司马台长城啊，这是一个因为这段长城也是比较多吧啊， 嗯， 我刚才差点给说成古北口啊， 古北口 里边本身也是有一个长城的， 嗯， 对吧？有什么盘龙山长城、卧虎山长城，这是他们那一块的就能够去选择的。 嗯， 那么其实我们很多一些这个国际的好多大片啊，都是在这个金山岭长城上面去拍摄出来的，而且长城守望者不是也在上面吗？ 嗯， 啊，就是一直常年在上面，对吧？啊，然后就是唯独。最好的就是在这个司马台长城上面去之后， 嗯， 然后你整个俯瞰整个这个古北水镇的夜景的时候，就是我觉得这个时间段应该选择这个下午上的长城上面，赶天还没有完全黑下来的时候，你可以看看或者拍个照片的话， 嗯， 那个效果是非常非常的好， 嗯， 非常非常的棒， 嗯， 对吧？而且就是在整个水镇里面，你可以去坐着船去游览嘛。对吧，啊，就说是坐着船去游览的和你选择步行游览，这是由自己去选的啊，因为坐船可能还需要再花点钱， 嗯， 啊，是这样一种情况。 嗯，原来坐过那船吗？ 我没有，因为我去的这两回天气都有点凉 啊，哦，在岸上 报的，一次是在，对，一次是在快入冬的时候， 嗯， 一次是在快要出夏天的时候。 唯独没有在这个时间， 对，没有在春天的时候去。 因为什么？就是现在去选择它的话，它就是一个是能够看到它整个一个骨感骨架， 嗯， 整个长城上面的这个全部都能够显露出来。就说是在没有树叶的时候，大家会选择就是看山， 哦， 啊。 对对对， 这是很多一些朋友去就说春天，你说那山上光秃秃的，我去看什么呀？ 嗯， 我说其实不是这样的，你看的是山， 嗯， 所有的造型能够全部展露出来， 对， 嗯， 啊， 嗯， 就是类似于像这样的。当然，在我们北京周边也有很多这种古镇吧， 嗯， 就比如说也有比较有名的，就是200-300年的这个什么门头沟的川底下， 嗯， 当然说现在去川底下，可能就是有80%的这个经营的民宿户都没有开业。 哦， 啊，就是天气还是比较冷，门头沟整个地区相对来说是要比 温度比太低了。 对对对，虽说是密云吧，它也是比较冷一点，但是相对来说这边呢，它的整个民宿户，第一个它是接待是没有问题的，第二一个在水镇里边的这几个酒店，对吧？ 它现在设施条件各方面可能更完善一些， 就是非常的完善了，因为它是全年四季都在经营嘛， 嗯， 啊，就是包括室内的温度啊，整个调整的，我觉得说是现在的话，如果我们就是住到这边的话，要比我们去还有很多一些地方的话，因为我前几天不是正好刚去了贵州嘛，啊， 嗯， 然后按说贵州的温度吧，在户外的温度已经达到20多度了， 嗯， 对吧？但是我们在室内的话，晚上的时候我们必须把空调全部打开，啊，然后还是一直 去那个地方，人家夏天都凉，不要说是这个季节。 但是，相对来说，贵州它好，它还好的一点，它是 四季的这个温度还算是恒温， 对， 它夏天不会特别的热， 是的， 对吧？所以说我正好我就觉得，我说啊，走这边的话，然后是和我们在北方的话完全不一样， 啊，对比了一下， 对，完全是两个概念嘛。在那边的话，房间里面确实是挺冷的， 嗯， 我24小时都开空调，啊， 南方是这样啊。 它属于阴冷嘛，嗯，然后在北方这边的话，就是你大冬天的，你越到屋里边是越暖和，温度还是挺老高的，20多度，25、26度。 也就是说，古北水镇在它的这个酒店也好，啊，还是其他的，只要是建筑里面活动的区域也很多。 对对对， 大家也不会感觉到就是天气凉会造成你的一些不适。 啊，对对对对，就是你就是出来的话，可能你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那个街上也是很热闹的啊， 嗯， 就是各种小吃，各种可能全国各地都有的这个什么特色小吃都在这个地方都能展露出来， 嗯， 对吧？啊，所以说我觉得就是这是一种。那么另外一种选择在民宿里边的话，就是比较好的，说是你可以体验一下这个它的一些这个什么大火炕啊。当然这个大火炕是很标准化的，不像我们以前住的那种火炕一样。对吧？ 以前住的火炕是什么样？就是我有一个感受，他们说那个时间真不能长，那个太烫了。 有这么暖和吗？ 它有炕头和炕尾， 你要选择适合你的地方。 对对对， 有些人不怕烫 啊，有些人确实是真不怕烫。他睡炕头，我觉得我是睡不了，睡了炕头，然后我估计这一晚上我得喝掉一大壶水。 在身体里边煮开水， 差不多是这种状态啊。所以说就是跟就是在这边呢，它现在都是属于比较标准化的那种火炕了 啊， 算是比节能炕吧，它这样的一个标准的，对吧？但是它完全都是炕的风格，而且还是以就类似于仿古的这种的概念啊，就比如大花的这个床单子 啊， 然后在上面去铺设，但是整个房间里边的设计可能是完全是有现代感的一种，设计在里边的话，对吧？所以说我觉得真的说去选择在这样的一个里边去，就算你周六日我不去选择说是我就是不一定说我要爬多少山或者我要去干多少活，对吧？啊，但是就是在这个里边住上一个晚上，我觉得去做一个体验也是非常好的一种选择。 谢谢张波，这个两种选择其实也仅仅是我们今天推荐的两种啊，可能在京郊还有更多的一些地方我们没有提到，大家也可以在以后我们集思广益。刚才谢谢美美姐给我们发的图片，以及她跟我们说，她说她去怀柔啊，都是骑车去的。 哇， 哦，人家是一个 好身板。 你看他们这个骑车是一个车队 俱乐部， 对， 嗯， 特别好， 嗯， 一大伙人，嗯，关键是他们骑车这个色彩好啊。这每个人的衣裳都特别鲜艳， 女孩子组成俱乐部嘛，衣服一定是一个关键的衡量点。 最主要他们骑行的衣服和我们正常这种的衣服还不太 一样，颜色不 一 样，要有反光的那种材质。 它非常的鲜艳，或者非常的这个亮丽， 更 安全。对。 然后他还说了一路好风景，真的是您拍到的都是特别美的风景， 是， 就是我们不知道哪个是您哈。 最美的那个就是。 再次谢谢张波。今天这个在清明之前，我们说可能还有一段时间，大家还有更多的一些选择在京郊。我们每个周末呢都可以来换一种心情。 对，也希望在下个周末可以给您更多的选择。感谢各位收听环球旅行家，稍后是住在876，我是袁一， 我是张帆， 再见， 已经渴了。 你独自弹着节拍，眼里的粉黛掩不住脸上的苍白。寂寞无限，走过那昨天的岁月，卸妆的镜子里面看不到自己的未来。是谁给你的伤害，让你变得如此无奈？爱情已失去它往日的色彩，誓言在风中摇摆。我亲爱的跳舞女孩，从前的你还在不在？那些青春，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啊，之前搞的一场1块钱买5粮液股份好酒的活动，当时呢是说大家准备好1块钱，拨通电话后呢有机会啊1块钱秒杀一箱酒。本来呢是很高兴的一件事儿哈，没想到啊让不少朋友产生质疑了。手机尾号是9852的李先生啊就说了，市场价呢是3180的5粮液股份的一级精酿酒，1块钱能买一箱啊，一听这种事儿可遇而不可求啊，就打电话。